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070集，深入洞府。这时，船甲板上传来了脚步声，两人赶紧躲到了船舱附近的一块门板后边，听着前方的动静。不过脚步声并不是走向他们所在的船尾，而是走向船头。这时貌似是某个船工喊了一声，腔调怪里怪气的。白玉堂虽然不跑船，但毕竟在陷空岛久住，这种喊声他最熟悉，是跑船的行话，意思是进石滩了，小心慢行，换句话说，马上就要靠岸了。两人悄悄探出头往前方一看，就是一皱眉。不知道是不是夜晚的缘故，漆黑的水面和夜空连在一起，月亮被云雾遮挡，四周围只有微弱的淡灰色的光。就在这种灰暗的环境中，前方出现了一座岛屿，呈现出诡异的轮廓，远远望去就像是一颗摆放在水面上的骷髅头。展昭退回门板后，问同样惊讶的白玉堂， 这座岛是天然形成的？ 不太可能吧。 那是人工建造的？这就是傀儡洞府了，比想象中的规模要大呀。 话说完，就感觉船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轻轻一晃停了下来。这时船舱的门打开，秦边走了出来，船头除了秦边还站着另外一个人，头戴斗笠，穿着黑色斗篷，身上有一个白色的蜘蛛图案，那人应该是刚才那个喊靠岸的船工。船下有一个小码头，站着两个和船工同样打扮的黑衣人，手里提着两盏灯笼。 我想求见洞主。 秦边走到船边，那两人点了点头。秦边下船，跟着黑衣人走向漆黑的洞窟深处，展昭和白玉堂赶紧也下船，悄悄跟上。傀儡洞府比展昭和白玉堂想象中规模要大了不少，再加上地势复杂，当晚又云多遮月，跟踪并不太容易。这路是越走越黑，四周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能跟着前边朦胧的两盏灯光看到模糊的一个背影。边走还要边留意四周以及脚下。展昭跟白玉堂虽然艺高，但此时也是全神贯注，夹着12分的小心。走在前头的秦边以及两个带路的黑衣人突然拐了个弯，展昭和白玉堂加快了脚步追上，就见三人开始走一段下坡路，前方似乎是有一个黑漆漆的洞窟。展昭留意到拐角的位置有一尊地藏菩萨一样的泥塑，大概半人高，样子有些恐怖，只是看了一眼，展昭也没留意，就跟白玉堂一起跟了上去。而就在两人拐过弯，跟着前边的人闪到洞窟门口朝里观望的时候，那尊原地矗立的泥塑地藏菩萨忽然睁开了眼睛，在黑夜中白眼黑瞳缓缓地转动了一下，目光落在了前边展昭和白玉堂的背影上。进入洞窟前，白玉堂突然回头看了一眼，不过身后还是漆黑一片。展昭戳戳他，白玉堂回头正对上展昭一双猫眼，虽然不说话，但从眼神里可以看出展昭在问他怎么了。白玉堂轻轻摇了摇头，示意继续跟。刚才那么一瞬间，他莫名感觉到有人正在盯着他们看，还隐含着些不怀好意。 难道是我多心了？ 眼看着那灯光就要走远，展昭和白玉堂进入了洞窟，继续跟踪。武装内，小四子泡完了脚之后就打着哈欠铺好床准备睡觉了。刚刚爬上床， 却看到小五突然跑到了门口，盯着紧闭的大门发出呼呼的低吼声。小四子歪过头看着小五的背影，小梁子也注意到了，就跑到门口看小五。 怎么了？ 小五伸出厚厚的肉爪抓了抓门，木门上留下了刺啦刺啦的响声。小四子也跑了过来。 小五是不是想出去便便？ 没理由啊，刚刚便便完才进来的。 想到这里，小四子就要伸手开门，不过被小梁子拦住了。小梁子将桌上的灯吹灭了，跑回来贴着门听外边的动静。此时院中静悄悄的，小四子歪着头看小梁子，刚想问他在干嘛，小梁子赶紧捂住小四子的嘴。 嘘。 小四子大眼睛眨呀眨，小梁子发现了什么？他听到了极轻极轻的脚步声。今晚几间院子，他们这间是最空的。展昭他们都不在，这回连天尊和阴侯也出门了，因此四周围的房间应该都熄了灯。他们这盏灯一灭，整个院子就黑灯瞎火了。而就在这一片黑暗中，有不寻常的脚步声传来，听得出来走路的人十分小心。小梁子眯起了眼睛，他内力已经不低，耳朵也灵，听得出来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从小五警觉的表情来看，铁定不是他们熟悉的人，而且那两个人应该刚才就躲在附近，等他们熄了灯才悄悄溜过来。小梁子拉着小四子跑到窗边，伸手舔了舔手指头，戳破一扇窗户往外瞄。小四子也学着他的样子在窗户上戳了个洞。院子里有月光，比屋子里亮一些，就见有两个身影正快速地从他们眼前跑过，跑出院子去了。小梁子眯眼摸着下巴， 那俩是谁啊？有点眼熟，早上尊尊他们抓来的人。 哦，对了，跑前面那个姓潘是虎堂的，后面那个好像是二阎公的。 他们逃走了？ 不是吧，不是有人看着吗？这样也能让他逃走？ 说着小梁子开门就要去追，小四子也跟出去。两个小孩刚出门就被人拎着衣领子提了起来。小四子和小梁子一回头，看到一个圆滚滚的肚子，扬起脸就见提着他们的是无沙大师。大和尚慈眉善目的对他俩嘘了一声。无沙大师身旁陆天寒也走了上来，指了指房里，那意思你俩接着去睡觉。小四子和小梁子就明白了，估计是故意放他们逃走好跟踪他们的。俩小孩不耽误大人办事，跑回房间睡去了。无沙大师和陆天寒继续跟踪。跑的是谁？是潘礼和严行义。四大门派的人都可疑，除了掌门之外的二把手，也就是被天尊他们抓来软禁的这几人，都有最大嫌疑。包大人早就安排好了，晚上魔宫老头老太继续闹，喝得酩酊大醉就睡觉。影卫们都跑去给赵普他们帮忙了，因此对这几人的看守十分的松懈。果然到了半夜，刚才小侯爷喊了声闹鬼之后一阵乱，潘礼和严行义乘乱就溜了出来，躲在了院中的灌木之后。等夜深人静，小四子他们这间院子是最安全的，因为几乎所有高手都走了，于是两人顺着院子跑了出去。可事实上，魔宫的老头老太太别看喝得东倒西歪，但这些都是入魔入仙的高手，就潘礼和严行义那点三脚猫功夫哪儿跑得了。这不，无沙大师和陆天寒就跟着去了，而这二人是准备逃去哪儿？码头。不止严行义和潘礼有动静，此时长孙静那边也有了动静。真的长孙静此时看着跪在自己面前坦白这些年来所作所为的大徒弟司徒月，有些说不上话来。 你说你与秦边都是听命于那个什么傀儡洞主，想要维持我的命？ 司徒月老实点头。长孙晋突然觉得已经不认识这个自己养育了十多年的爱徒了。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想过些年就将门派交给司徒月，再把闺女许配给他，自己就养老享清福了，让年轻人将东皇门继续发扬光大。可谁知竟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依晨也有参与此事吗？ 司徒月摇了摇头。长孙晋突然明白花依晨为什么劳师动众将明熙师太请过来了，为此他前几天还责怪了花依晨一顿，现在想想他简直是有眼无珠。长孙晋拜托门口的守卫叫来了包大人和庞太师，让司徒月坦白。包大人和太师听了司徒月的话，才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么说，你从小是被傀儡洞主收养，安插在东皇门的，而他用毒药控制住你们。 嗯，我们从小都是孤儿，无依无靠的，洞主救了我们性命，并且安排我们进入中原武林。 你说你们？不止你和秦边，难道还有很多人？ 嗯，有些比我们大的已经潜入中原武林二三十年，而我们只有十多年。四大门派都有我们的人，不过我认识的也不多，我们都是按照洞主给的指示办事。 他给你们什么指示？ 主要是得到各派掌门的信任，尽量夺取掌门之位，还有就是挑拨中原武林各大门派的仇怨，让他们彼此不团结。 那你为何要坦白？ 司徒月很是矛盾，叹气不说话。包大人看得出来他本性不坏，大概是因为长孙晋从小到大都十分疼爱他，所以良心不安，不忍心欺师灭祖。太师提议让司徒月带路，索性带兵去围剿了傀儡洞府，但是司徒月连连摆手。 不行，不能去。 你也是糊涂，那个什么洞主当年救你也是为了利用你们，不然他也不会用毒来控制你们，你何苦还要维护他？ 我明白，我不是维护他，是真的不能去傀儡洞府，那地方太危险了。 危险？ 那座岛上不止机关重重，傀儡洞主的实力也不是你们能轻估的，岛上高手众多，除非有人带路，如果擅闯必死无疑。 包大人和太师听后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这时就听一个好听的声音传来。 什么地方擅闯就必死无疑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黑子，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走走走，别在这碍事，听书呢。 哎，黑子，你转性了，不办案了，还有闲心听书？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哎，你这听的什么？还怪好听的。 龙图案卷集。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 是啊。 哎，快快快，给我也听听。 自己听去。 在哪儿听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欢迎各位订阅分享。